不止眼前，还有最美的诗和远方的马耳他。马耳他位于南欧，毗邻意大利，是欧非重要的中转站，素有地中海心脏之称。艾姆斯专业移民诚邀您共同走进马耳他，快速办理马耳他绿卡只需3个月，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-0119-6670189-0119-6670。 马耳他的教育水平怎么样啊？ 移民从来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教育、养老、福利等等，其中教育一定是重头戏。马耳他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，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举，全国共有学校340所，公立学校从小学至大学均由政府资助，提供16年的免费教育。教育资源人均比例7:1，居于世界领先水平。马耳他沿袭了传统的英式教育，任教老师大都毕业于牛津、剑桥、哈佛等名校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来自美国、挪威、瑞典、冰岛、法国、意大利等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学生，多元的文化让孩子的眼界更加开阔。快速办理马耳他绿卡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一家四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目前通过我台快速办理通道，只需10万欧元或绿卡，全球限额200位，可减免5万欧元的租房费用。想要办理的听众，请抓紧时间。详情请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-0119-6670，189-0119-6670。 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没关系，是我不会说甜言。

种子是我心里第一亩田。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颗一颗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第一亩田。 是你还是个孩子，我在窗棂下。

受离开我的理由，反正都就是同样的结果。拥抱着拥抱着没开口，泪先流，因为我学习着放手。

片宁静，海潮水正静静推动着爱，我陪你走在这海岸，享受午后的温暖，和你轻轻诉说我们未来，紧紧拥着你，倾听你过往的点点滴滴，伤痛是一定会过去，宽容是一种美丽，忘记昨夜等待明早的晨星，想与你洗尽铅华梦，共度黄昏，让空气之中充满真爱，爱天一色，情意长河，不管未来日子如何，悲伤或是快乐，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。紧拥着你，倾听你过往的点点滴滴，伤痛是一定会过去，宽容是一种美丽，忘记昨夜等待明早的晨星，想与你洗尽铅华梦，共度一个黄昏，让空气之中充满真爱，爱天一色，情意长河，不管未来日子如何，悲伤或是快乐，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。 却叫我如何不想你。